也就是那一年，莫蔚在滚石唱片推出了两张对于他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专辑。那一年我们听到了《忽然之间》，听到了《双城故事》，听到了《愈夜愈美丽》。所以人们惊呼莫蔚不只是在影视形象上被称为百变女王，在音乐上更勇于尝试。大牌朱大哥，接下来我们跟你听到另外一位同样是在90年代的台湾非常具有国际范儿的音乐人，她是黄莺莺。 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那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那么爱孤独。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不管贪不贪图，而你让我自己陷入困扰的地步。请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如此的盲目，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你到底在不在乎。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我竟苦苦的追求，不管贪不贪图，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 每次我们听到黄莺莺唱歌，就会觉得在目前的华语市场上，似乎想一想，没有任何一个女歌手能够在唱这种类型歌曲的时候像她这么百转千回。大概是年龄，大概是情感，或者是对歌曲的理解，或者是经历千帆之后的心境。

好像旧情人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那么好的人。于是心里不是漂浮暖暖那个吻，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我好不知今朝寻很想到的情人，但是没有谁有想他的灵魂。旧爱还是最美，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后悔时的泪水都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旧爱还是最美，有时分手不是谁负了谁，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 在他的歌声里面永远都是一个非常深情的男人，而且呢也有人发现苏永康的声线和发音有一点像乐器当中的萨克斯风。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应该是出自苏永康的首张国语专辑当中旧爱还是最美。大牌朱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同样深情的声音，这位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中音美声天后柯以敏，天亮以前。 如夜前将雪花的表面都褪去，窥探你心里面，要发出什么声音，说着什么语言，请你诚实面对自己的生命之初，因为爱出现，不敢爱，多可怜。

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洒似倦透的面容，未遗忘已感觉原来沉痛，若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刚才这首歌叫做《雨中的恋人们》，除了这首歌之外，我们对于黄凯芹印象最深的歌曲还有一首《晚秋》。在当年他也贡献了不少卡拉 OK 的热门点唱曲。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但是又一直在怀念的声音，风再起时，张国荣。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再望往年，像失色照片，乍现万千。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掩耳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变变款库里再一送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愁，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